靠近，总难免会伤到自己。爱是个坏东西，不爱你又觉得对不起，最怕麻烦的事情到头来无天不依。爱是个坏东西，

等一个

那你会写吗？ 我只能把它写在心里，妈妈。 九六九公益主张， 留在心里的才最永久。 感动，却不让你。

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，氧气不够，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，只能代表自己，没有政治立场，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，要调整自己，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，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， 我可以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，改变父母，改变小弟，要一直努力努力，永不放弃，才可以改变世界， 多么改变自己。 写的弧线画了一个不满的圆，唇齿间裂出谎言，谁眼前飘过一阵烟，手指跳开了琴键，停在空气中某一点，我站在你的侧面，才发现自己很勇敢，这些年每一次相见化成一条线，有一天爱就会变成凌乱的画面，左一片右一片，怎么拼凑成一个永远，一瞬间一万年，其实都一样短暂，爱若是都有期限，又何苦肝肠寸断，一万年一瞬间，其实都一样缓慢，留不住美丽容颜，带不走一丝一线，一瞬间一万

深情看你似锦，其实却有距离。你的身影欣赏我一身浓情蜜意，缘分这东西不该用时间来决定。今日的我依旧，但你却不是昨日的你。午夜的雨能洗去我多少愁绪，感情的风是否依然漫无目的。站在风里变幻，却只有一息。爱的领域我只要得到不要失去，爱的领域为了你我永远没有自己。 全部都没

才能握紧你。